车站去，情调心境也一样，没有思想可见，脸上沉默的他看飘散。中初见一样，同在车厢心想对象。其实无言的奥妙，如在这天车厢找到他，水中的倒影看透不了，触摸不再不。